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外火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这主题展每2年一届，是展现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创作水平的工艺型综合性展览。本届展览主题为梨园艺韵，展出了100位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家创作的240多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5号。第二届100位影视名人书画展正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共展出了包括唐国强、蓝田野、王刚、刘晓庆等122位影视名人的书画作品200多件。91岁高龄，曾经师从李苦禅和许林庐的蓝田野参展作品为英剧《苍茫》，堪称展览当中的高水准之作。而主持人李湘的女儿只有8岁的王诗龄是年龄最小的参展者。玲珑美物九大窑系杯盏茶具展正在报国寺中国收藏会馆展出，近400件饱含工匠精神的玲珑之物和茶具小品将和观众见面，展览将一直持续到本月6号。日本艺术家加藤泉中国首个大型个展《加藤泉》正在红砖美术馆展出，展示艺术家过去10年中创作的50多件作品。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艺术游戏大展本月8号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上百款世界各国游戏第一次以艺术作品的身份进行展览，游戏的玩法创意、叙事设计、美学表现、思想表达，还有游戏当中的场景、角色、音乐、世界等元素都将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国际安徒生奖双奖颁奖典礼近日举行，中国人张明洲当选为新一任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成为这个组织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首位中国人。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11点，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执委会工作会议结束了换届选举工作，中国的张明洲当选为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成为该组织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首位中国人。日裔美国人横田纯子当选为新一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今年的大会主题为童书童话，东西方在此相会，对儿童文学、儿童出版、阅读推广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日本的角野荣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俄罗斯的伊格尔·欧尼可夫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另外，由张宁创作、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图画书《乌龟一家去看海》，由马爱农翻译、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小书房之琼岛的奇迹》，由秦文君创作、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小青春》，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荣誉榜单奖。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转四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午啊，风还是挺大的。北京卫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有戏没戏，我们今天来看看电影市场如何变化。周一小盘点，也到了我们这小甜点的时刻啊。今天大家都在拍天气，天确实不错啊。心情也不错。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回顾一下这个周末，您是不是就着好天气看了几部好电影呢？来，我们看看在上一周呢，其实表现不错的这个电影呢，应该是非常之少哈。因为 这比较集中，应该是 这个集中到什么程度呢？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在上一周和此时此刻，也就是说在上周的周一和今天周一，我们这个数据的对比，总的这个大盘呢，没有增长，反而是减少了。上一周大概是8亿多的一个全国大盘的总成绩。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今天大概一个周末有7.33个亿啊，在全国大盘当中。相反，我们好像有一个感受是说，碟中谍来了之后应该是大盘增长了的一个态势啊，没有想到它的总盘是缩小了。 马上开学了，就收心了，是吧？暑期档末尾了啊， 这家长不让看电影了。 不让看电影了。 而不让家长看电影了。 这个来看看啊，周一的这个数据呢相当重要，我们分别会看到全国大盘以及北京市场在这个周末票房表现力如何，到底表现好的是谁。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一周呢应该是在碟中谍的这个啊笼罩之下、嗯、所以呢电影市场可能会出现这个叫刚才你提到比较集中啊极端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回顾的时刻，来看一看到底在周末的三天当中表现最好的究竟是谁。盘点时刻，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排行榜前五位当中，排在第五位的是《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 哎呦， 没有想到啊，这部电影已经上映这么长时间了，依然能挤进前五名， 好可怜呐！啊，北京，你想在影院找这个电影不太好找了， 北京已经不是很好找了。 就是这个，反正还有， 嗯， 但是呢，排的这个场次和时间都不是很优势的一个位置了。 嗯啊、这旅社开的这个门店比较少了。 他这个没说嘛，暑期档末尾，他这疯狂假期也就结束了。 是， 不结束也 正好是吧？ 是啊，也就也不怎么疯狂了。反正《 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在我们原来的盘点当中一直在说，他在北美的表现非常之好，全球这个票房呢也属于比较高位的票房。 嗯、 那这次呢，在中国上映这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累计票房在全国是2亿700万。他在全国的票房当中这三天啊，也就是从上个周五开始到今天勉强算三天半吧，这个周末他在全国赢得了1400万的票房，在一部这个最近的老片子当中啊，这个行列当中应该是不错的成绩了。 嗯， 再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方面第四位的是印度电影《苏丹》。这部电影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说，《苏丹》这部电影在上个周五是跟《碟中谍》第六部全面瓦解要并驾齐驱啊、 哎， 同时到来， 就被全面瓦解了。 真的是，苏丹呢，它在全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票房成绩呢，只有2113万9500。 嗯，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大盘方面，它占到的份额不是很高。再来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在周末表现力啊，第三位的是电影《快把我哥带走》，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3亿3900万，这应该有两周多的这个。征战的历程、 啊、哎，这就是电影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么厉害， 这是暑期黑马 啊， 啊，这个把哥带走之后把票房留下了、啊、 在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三天当中呢，他的票房全国方面是2467万，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新片苏丹的400多万啊、 嗯、 非常好的成绩。 嗯， 来关注一下全国大盘方面，在周末排行第二的是电影《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第二周的这个表现力依然是比较不错啊，累计票房已经是7亿4100万、 哎、 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票房已经拿到了7956万。作为一个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片子，他应该成绩，当然你不能跟碟中谍比啊，碟中谍因为刚刚上而且他势头很猛、 嗯、 我们上次怎么说的，蚁人如果再要晚一周的话，说不定就连这个成绩也拿不到了。 对，所以这个蚁二和蝶六是吧，这两个的这个来的时间刚刚好，我觉得呀、啊、 一千一 后对，这个一个是说对他们各自的票房的这个都有利、 嗯、 再有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观影热点吧，你 不要重叠， 对，你热点太集中了，其实对于影迷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 嗯、 对吧，咱不是说他占了便宜， 一次花那么多钱谁干 不是你，因为你观影的这个、 嗯、 这有一种持续热度，有一种持续性嘛、 嗯、 你非得是说这两个一起来的话，那你就必然得选择一个， 对， 可能真的是挺难选择的， 就是两周你必须要给下一周留体力留财力。 哎 不用多说了，在全国大盘方面本周排行第一的啊，在周末过后肯定是这部电影了、啊、来自汤姆克鲁斯的新作《碟中谍》第六部全面瓦解，它在全国大盘方面中国这个市场呢应该是非常大的市场了，它在三天时间里面拿到了5亿3059万的成绩、 嗯、 也就是说在加上点映和其他的一些场次方面呢，它总成绩已经突破了，截止到今天的两点啊，下午两点为止已经突破了5亿4000万、 哎、 这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所有的这个强片当中最厉害的一部、 嗯、这个就是影片这票房的来势汹汹啊、 嗯、 增长势头非常之猛、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无可阻挡。 嗯， 刚才说到的是全国大盘方面，接下来咱们要关注一下身边啊，这个各位都是为北京这个票房啊，为电影市场贡献力量的一份子。 哎， 来看看 这个 排名就是说碟中谍六，就是看看你们下面是怎么排的，就大概是这意思，是吧？ 哎，是这意思 啊。 第一名反正是肯定不动摇了， 睥睨天下。 但是这个北京方面，我们往往发现跟全国大盘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略有差距。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排在北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它是印度电影《苏丹》，它比全国大盘的《苏丹》还要低了一位啊。《苏丹》在北京这个周末拿到的票房仅仅是103万，刚刚突破100万啊。 嗯， 整个北京啊， 对， 确实成绩不是很好哈。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印度电影 有点疲软了， 热度有点下降了啊。 是 这个摔跤吧拳击吧苏丹没有当年这个摔跤吧爸爸厉害，是吧？ 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来讨论啊，到底这苏丹为什么这次下降的这么厉害， 一会儿详细说啊。 来看看在北京周末排行榜上排在第四位的是电影一出好戏，这个是出乎意料的吧，在全国大盘方面前五位里面是看不到他的影子的。 对对对，这个确实看来我们北京还是有很多黄渤的比较铁杆的也是比较迟钝的粉丝啊。 啊 这么长时间了啊， 是不是有三刷四刷的都有？ 哎，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虽然他在北京周末我们看到只拿到了124万的成绩，但是他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现在是13亿3000万。一出好戏基本上这个他的那个强劲的势头到了末尾了， 对、 啊， 已经过去了、啊， 这个没有办法， 时间了， 毕竟是老片嘛，跟其他的电影相比， 这也挺好了，这来的也够早的了， 13亿 是吧、 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赶得非常好， 这个确实是至理名言 啊，因为你要真跟有一些片子来逐鹿中原的话，逐鹿中国电影市场的话，不一定是什么成绩了， 对，是的啊， 来看一下北京方面在。周末票房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这个北京观众的对《精灵旅社》的追捧，确确实实是远超全国其他城市。 嗯 啊，他在北京周末三天当中，以又一次拿到了144万的票房成绩，累计票房2亿0700万。看一下排在北京方面第二位的是《蚁人：黄蜂女现身》，《蚁人二》和这个《碟中谍六》在北京和全国大盘方面排的次序应该是一样的。北京方面蚁人在全国应该是在北京啊拿到了589万的周末票房成绩。 嗯， 碟中谍第六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票房总成绩的时候应该是5亿4000多万是吧， 嗯， 在北京方面就拿到3922万的周末票房成绩。 嗯， 非常 贡献颇大啊。 哎呀，啊，这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家到底对哪部片子是最钟情？我估计还是各位对《碟中谍》可能关注度最高。 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热点，恐怕不会就是 无处其有， 哎，无处其有啊，这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好吧，让大家来在看过之后，跟我们周五的那个预判不太一样啊，看过之后来自由开火。看看你对《碟中谍》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少数人观影的那部《苏丹》，或者是老片《蚁人二：黄蜂女现身》，还有什么样的影评可以补充？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等待各位。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最有戏的究竟是谁。刚才说到了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啊，这个票房成绩的一个排行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看《碟中谍》的肯定是最多的。在暑期档这个尾声，我们今天说到一个周末排行的时候，其实也关注到了这应该是暑期档结束的时候，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是完成了暑期档所有影片的角逐。在这个暑期档里面大片如云呐、来的片子应该力量都非常之大。在最后这个尾声的部分，两部好莱坞电影的先后接力，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和《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再次把今年的暑期档票房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截止到8月31号，今年暑期档，我们这个暑期档啊，其实跟大家放看了孩子们放暑假那个暑期还有所区别啊。暑期档大概是指从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也就是多了一个月出去。 对， 这三个月的时间，票房在中国市场达到173亿7000， 那么这个对比去年同期163.4亿高出了10.2亿，增长了6.27%，这个暑期档确实非常火。那上个周末是中国电影市场肯定是汤姆克鲁斯的这个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大家在了解了幕后的故事之后肯定又是一番感慨啊， 是 这个周末全是讨论这个事儿的。 哎呀，我这就不敢看影评啊，是吧，因为我这还没看呢，还没看这电影呢。 你还没看呢、 这影评铺天盖地，我知道 人家跳了100多回嗓子，你还没看呢。 我现在去看我找不着好地儿，是不是，这个好位置肯定都被抢走了啊，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哎，我们看到斯文已经晒了票根了啊，昨天看两部《蚁人二》《碟中谍六》，你那个周末 集中火力看了两部 啊！我看他这晒这票根啊，他上面有一盘饺子啊，这对我吸引力更大。 这个事情啊，作为饺子这事儿，你等到那个明年过年的时候是吧？那不是有那个谁吗？有那个小猪佩奇过大年吗？那里边包饺子。 哎呀， 上周说过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碟中谍六》， 他包那不是猪肉饺子。 嗨，大猪蹄子，碟中谍六啊，这回是大盘票房一个首要的功臣，上映首天就是1.7亿啊，占大盘总票房当天的75%。你就说这个排片的啊，你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这个电影的排期排得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同档期的《蚁人二》几乎是同档期啊，错了一个星期。《蚁人二》《黄蜂女现身》还有《苏丹》这些影片呢，远远被甩在了后面。所以呢，《碟中谍》第六部这回应该是在周末独领风骚的一部电影。它在上映的第二天票房是1.9亿，连续两天票房都占到了大盘的70%以上，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上 映。吓得我呀，赶紧先刷了一遍《蚁人二》啊，就是我是二刷。二刷我看的是就是 你二刷蚁人二都不去看碟中谍六， 你别着急啊，现在碟中谍六抢不上好座，然后我就看一个那样屏幕的啊，以前没有看过， 什么 哎呀，这就是把我这个啊， 不是 IMAX 吗？ 不是 IMAX， 不是 IMAX 啊，它就是这不是叫什么？你是看一部电影还是进入一部电影？那个屏幕就是特别特别有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你进去了又出去了， 不是嗨，就是有没有跟我这个看过同样的啊？那个学名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你时而进入一部电影，时而不进入一部电影，它偶尔 里一脚外一脚， 没有，它就是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就是某一些场景。会给你一个特别宽的一个银幕啊，会把两面的墙全都有这个内容进来。 那会有碟中谍的排期吗？你看的那种影厅？ 现在还没发现啊，我打算找一找这个碟中谍有没有这个影厅这个版的。 但是无论如何要发出一个警告啊，大家要记住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千万不要去看4D 厅的， 是吧？ 要不然你会晕车， 就全瓦解了。哎， 我们有同事已经看吐了出来了啊，这不提是谁了。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碟中谍六》的成绩，全球票房在8月30号已经是突破了5.5亿，仅次于第四部和第五部。也就是说，在上映刚刚中国市场啊上映刚刚一天的时候啊，它已经突破了当时的这个第四部和第五部的成绩。那么据说呢，最终票房预计是要突破11亿人民币啊！我觉得应该挡不住了吧？现在，看起来这个今天的成绩已经非常高了啊！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系列在中国票房最高的一部。现在我们看到跟他的这个成绩相比呢，其他几部电影确确实实在这一周恐怕都会悄无声息。比如说我们要说到的另外一部，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苏丹来的真的不是时候》，是吧？苏丹这部电影，我在上一周的时候本来要跟赵亮还要跟大家说一期这个电影的，结果后来看了一下，确确实实他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引人关注的地方了。 他呀，这个苏丹这个电影就是错就错在名字没有起好，你知道吧？就是。你翻译过来也罢，你 要加一个话，摔跤吧苏丹。 不是，就是苏丹这名字就起的不好，就是我，因为我们知道你没法红，就苏丹红不是什么好词儿。 哎呀，往事不要再提啊！ 开玩笑啊， 这个苏丹这部电影呢，其实本来一开始他们宣传的点都是跟着《摔跤吧爸爸》那部电影，因为有类似题材的这种元素嘛。 是 《摔跤爸爸》意外爆冷，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印度电影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所向披靡的。接下来的几部电影其实好像都没有能够复制《摔跤吧爸爸》的成功。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好像像那个巨星， 巨星 啊，那部电影也没有太成功。 对， 然后那个厕所的那个英雄 啊， 也没有能够完成他的使命。 这个猴神大叔也是一般。 猴神大叔确确实实应该是上映太晚太晚了，晚了好几年。 对， 这回呢，这个。 我们知道苏丹这部电影呢，它也是讲一个摔跤手的故事， 嗯， 但是呢它好像走的这个套路啊有点让中国观众疲乏了，有点疲劳。 嗯， 人家说印度电影的集体质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有专家分析说呢，摔跤爸爸算得上是印度电影的佼佼者，代表他的最好的水准，但是其他的影片恐怕在这一点上就不可能会步步那么精彩。 嗯，这是其中一说吧。再有就是说呢，确实这个摔跤这个题材啊，我们在摔跤爸爸这个电影当中已经见到了， 对， 就是他的一个新鲜感啊已经没有了。那么如果说你摔跤吧苏丹，你这个苏丹摔法啊各方面啊如果不如这个爸爸摔得好的话，那肯定的是吧，你这个口碑的这个就是其实说白了就大家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反正他就不只是摔跤，他还拳击，是不是？ 还有拳击摔跤结合的地方。 哎，那故事呢又显得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集中啊，这矛盾没有那么矛盾冲突没有那么集中啊，冲击力就没那么大。 所以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印度片子一般它这个时长篇幅比较大，时长比较长。 哎，是。 如果你的矛盾没有那么的有机的，能够让大家一幕接着一幕的紧跟着你走的话， 对， 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到大家觉得哎尿点太多。 对，这个。最好的一个对比就是三傻这个 大闹宝莱坞， 宝莱坞，你会发现呢，这个电影时间也很长，但是我们要说它的这个矛盾冲突是相当有层次的， 嗯， 而且呢始终集中在就是关注的教育问题以及连锁的一些社会问题， 嗯， 而摔跤吧爸爸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整个的矛盾非常的集中。你看完这电影你会觉得时间长吗？我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故事是一气呵成的啊，这个恐怕苏丹呢相比来讲确实啊好像是还差上几筹。 反正这我又看到那个排片分析排片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大概周五跟碟中谍六不是一块上了吗，上了以后就开始一开始排片还不错，然后马上就进入了一个低谷，就是大家发现去买票的人少， 少 确实预售不理想，哎，然后立刻排片就降低， 对， 降到周日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是，还有一个因素，我不得不说啊，他在这个反盗版的这个方面也做的，防盗版这方面没有做足了工作啊。 嗯， 有一些 据说有人做实验了， 对，有一些人可能就没去电影院看啊。 好吧，这个苏丹这部电影可能也不能够预示着印度电影在一段时间内就不会有好片出现， 哎， 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它步步精彩。 嗯，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广告时段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个大家有印象吗？你特别喜欢的梦龙乐队，这会是《碟中谍六》的时候，在预告片里就用了这首曲子， 对对对对对，是的， 特别的带感。 嗯， 来，我们听听这首歌，进入到广告时段当中。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盘点周一小盘点，跟您来看一看在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新片。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对你刚刚看过的这一部电影到底有如何的评价。我们一会儿见。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 您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广告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周一小盘点，我们盘点了上一周啊，刚刚在周末跟大家见面的强档新片，这个两部当中应该有一部已经无声无息了，还有一部呢恐怕还将统治电影市场一段时间，它就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那刚才说到这些回顾的啊，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片子呢，大家好像都有话说。期望说，我一直对电影有续集就是没好感啊，就是电影不能有续集吧。他说，说实话，阿凡达我都不期待续集，但是我期待汤帅的下一部碟中谍。汤姆克鲁斯、这个口误是不可原谅的、汤姆克鲁斯的碟中谍确确实实，这个好多人都说从第二集开始很多人就不期待下一集了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来20年来你们还在继续看。你说就是培养出来一代人两代人都在看碟中谍了、 确实。 他说顺便说一下，这次去影院真的是影响观感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二 D 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他晒的票根啊，确实是英文二 D。这个在北京市场不多见是吧？ 不， 我反正没看见，我那影院没有二 D 的啊。 不好找。 他说他看那二 D 居然颜色重影，没看爽。不是，这个我们通常说重影是说三 D 没戴眼镜是重影是吧？ 对，他这个 进错厅了。 他可能这个想播谍影重重来着啊。 都是谍是吧？ 啊， 还重影 啊？哟啊， 那个不仔细看以为你说另一部电影了啊。来看一下糊涂的旁观者说，毫无悬念去看了《碟中谍六》，故事还是一如既往。还有一如既往的最后一秒钟营救，这个确实好多人吐槽啊，说的最后一秒钟营救还是这样，但是这回做的是真是绝了， 就是好看， 好看，确实挺爽啊。他说唯一的有些遗憾的就是 3D 效果，这也说到了电影的播映的效果啊，放映的这个 3D 效果，他认为在 IMAX 厅里的 3D 效果都不是太明显，有些怀疑是不是又是特工啊。另外他也提到刚才赵亮说的那个影厅，说是不是九眼桥那有一家影院，你看看、 我给大家揭个秘啊，这不是什么揭秘，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技术、这种东西呢用这个叫什么，它这个术语吧， 你说那个 ScreenX、 Screen 哎，就是影厅，就影厅的叫多面投影系统，270度多面投影，把这个银幕扩充到这个两侧的墙面，270度， 就有点包围的意思， 对， 半包围、 就是、在两侧的墙面，对，然后呢，就是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时刻电影都是在这个三面的这个投射的 啊， 它就是有 躺下的时候就是， 不是，它有一些这个大的场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 就 是 需要你看包围感的时候， 对啊，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视野开阔的啊，我是看蚁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蚁人。刚刚到了这个，就是它可以放大缩小它那实验室的时候、整个实验室的这个 它就有一个那种感觉， 哎，这个外观，哎，这整个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就特别希望能够《碟中谍》，如果你有这样的场景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碟中谍》这回里面的这个大场景特别多 大家其实可以搜一搜啊，因为它那个你要买票的话，它会提示你的。 就是 Spring X， 也就是说在北京恐怕不止一家， 不止一家 这样的，对吧？ 我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是四家吧，好像是万达院线就有啊。然后这个但是这个不是很多，说这个全球现在也就80多家，八十多家院线啊，开这个影厅啊，大家可以找一找。我个人感觉，反正就是，他会给你说好，下面又开始紧张刺激了啊，然后咵就变成三面投影了，还是挺酷的啊， 就一下拓展了嘛。 对对对，比较新鲜。 所以这种看动作片可能还是 哎，对，非常好。 好，来看看呆呆小熊，他的发言是这样的：当我周六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不想进去的冲动。 嘿， 你知道他说什么电影吗？ 啊， 他是说《蚁人二》呢。 蚁人二， 他也是跟你一样 这个又去刷《蚁人二》，不过他好像是第一次啊。他说不知道《蚁人二》会给我带来这惊喜呢，还是惊吓呢？ 嗯，你把票给我，我告诉你。 他说，当我媳妇儿在进影院之前，还是去订票网站上看了一眼，看什么呢？看他们的影厅有几个人 啊？ 他们发现看他们那场的只有6个人 哦， 6个人包了场了 啊。 他说给他感觉不太好啊，但是呢，哎。他旁边这位说了一句，说可能啊，是之前很多影迷都看完了，他觉得也 对 很合理嘛，因为已经过去了一周了， 是是， 说明明看的时候头天晚上已经提前睡了，养足了精神来看的，结果呢在看这部片子的过程当中居然双眼皮打架了啊，不是双眼皮，是双眼的眼皮打架了。这个也可能是单眼皮是吧。看完整场电影出来回想了一下，居然想不起其中的剧情了，这跟你对蚁人的观感是完全不同的，是吧？你现在都能倒背如流了吧。这个每个人对于影片感受真的是太主观了啊，确确实实有很大不一样。小齐说，碟中谍六单从数据上看虽然确实是系列最佳，但是相比20年前石破天惊的那个谍战初代之作，本系列到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极限运动惊险片的代名词，和汤姆克鲁斯玩命精神的试炼场，跳楼跳伞追车扒飞机一个都不少，乃至于剧情都串联成了一个个大小高潮的形式工具啊。不过他说本片最大看点也正是汤姆克鲁斯的拼命，他俨然已经是这个系列实际上的灵魂，其实一直都是啊。毕竟他认为现在的大荧幕上跟他一样真的拼的还有几个人呢啊，在影片当中拼命奔跑的伊森，其实也象征了汤姆克鲁斯本人这些年追求突破自我的不断的拼搏，年过半百的他依然为理想狂奔，这一幕也足以让同样是男人的我感受到了撞击心灵的力量。 哎 啊，这个看电影都看出这样的力量来了、啊、而最后一句说伊森还是那个伊森，更让我对于汤姆克鲁斯跟他共同走过的这20多年充满了感慨。总之小齐给出的分数是本片是7分的水平，但是冲着他的精神再加一分， 哦， 8分，刚好跟豆瓣现在评分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啊。那也有人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小齐观点差不多，但是他们是这么给的分的 啊， 这8分啊，汤姆克鲁斯7分。 这是夸呢还是骂呢？ 剧情那个差不多得了啊！ 天哪，哎。好吧，我们刚才说过的这是大家的影评，继续啊。如果各位你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影评还觉得有不足的地方是吧，你自己有特别独特的意见想要发表，我们欢迎大家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记住了，在上面你可以今天自由开火啊，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或者没有提到的电影都可以评价一番。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展望时刻，今天还要说一说在本周五即将到来的强档新片，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在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新片。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没太多底气了，因为《碟中谍六》真的是可能会统治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想了一想，说这个余下的份额也应该给大家分一分啊，因为 这个 毕竟70%以上的票房，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问题是啊，这个时候他来的电影虽然可能他票房受影响，但是我们就是说呢，真不是一定说这电影 就是死的光荣。 嗨，什么叫这、差不多是这意思。 就真的能遇上这么大步的啊，我都能够再分得一杯羹。 哎，尤其是你像如果它不是什么这个大众类型的呢，或者说它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电影啊，它有可能就被淹没在这个《碟中谍六》的这个阴影之下。 我的天哪，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命运。 I live in the wild with my pack hunting together i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But this time, I failed. 这一周的周五即将带来的一部电影，刚才我记得好像赵亮是提过一句啊，狼来了是吧？ 嗯， 这个确实又有一匹狼即将到来，这是史前啊这个背景的冒险巨制 IMAX 3D 电影，叫阿尔法狼伴归途。 哎，这电影啊厉害啊，就是打不过他，能打过他只有阿尔法狗。 你这个联系的好啊，阿尔法这位是狼啊，狼伴归途确实影片当中的一个最大亮点和主角，就是一只史前的狼。这个电影在北美上映的时候，有人给他的这个评价相当高，说是当季最佳电影，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又是晚了一步啊，来的比较晚。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国内的点映当中，好像有很多观众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值得一看，因为他们说最大的亮点在于美术特效和摄影三方协力，大量全景镜头来拍广阔的平原风光。 嗯， 我看到这预告片当中有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冰湖之上啊，狼和人的奔跑，而且人掉到冰窟之后，那个狼要把人救出来，他要向前一跃来砸这个冰面。 对， 这个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场景。 这个很多人都推荐说必须得看 IMAX， 所以刚才说 IMAX。 还有一些评论说，两万年前的地球风景值五星，不接受反驳。啊，音效视效体验满分，还能看到少年派的一些瞬间。 哎，因为它是孤独的人和狼啊，在一起，命运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阿尔法狼伴归途呢，其实值得提一下它的幕后啊，幕后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曾经投资李安导演作品《比利林中场战事》的 Studio 8来投资出品，然后阿尔伯特休斯，也就是《爱丽之书》的那个导演来指导。科蒂斯密特麦菲是《X 战警：天启》当中的演员，还有雷奥纳维埃拉是《小镇怪客托马斯》当中的演员，还有《地牢围攻二》当中的娜塔莎迈尔兹，以及《极寒之城》当中的约翰内斯豪克尔约翰内森，他们单纲主演。其实听到后面的这个演员的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不过呢，好像刚才一说到李安作品啊，一说到《爱丽之书》啊，可能大家还会觉得有一点兴趣。 嗯， 希望这部电影不是当初那个什么史前几万年，我记得有一个哈，不是那样的作品吧？ 对， 虽然也是名导，但是当时真的是大师水准。 嗯， 看看这周他是不是能够在电影市场分得一小杯羹。 Santi Vuti, goodbye, my friend. I will remember you. 说过了这匹狼，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最近火的演员参演的电影。 嗯， 你知道这个《延禧攻略》火了以后，乾隆的扮演者啊， 哎， 这个聂远如今真的是有点再次火的意思。 嗯， 那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来自他主演的最新的作品，叫做《道高一丈》。 宋朝是我和海洋警校的同学，毕业前因为打仗。 实力派演员聂远、谭凯、于明佳、徐璐、屈高卫主演的动作电影《道高一丈》在9月7号，也就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尔法那匹狼同时到来， 嗯， 全国上映。 我也不知道以为他穿越了，因为他叫宋朝，是吗？ 聂远演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朝， 名字叫宋朝啊。 乾隆怎么到宋朝了？ 确实挺别扭的。 这回很有意思的，在上周五的时候，他们开那个首映礼的时候啊。片方呢就邀请了这个叫《延禧攻略》的粉丝有一专场，然后后来谁去了呢？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也有出演的聂远在《延禧攻略》里面那个乾隆的母后 啊， 宋春丽也同时到场了，对啊。然后他们说聂远在那个现场跟大家表白嘛，说这次我不再是大猪蹄子了。这个故事呢其实很简单，它讲的是宋朝和刘海洋、黄天成曾经是警校同窗。阴差阳错啊，宋朝成了警方追逃的对象。 嘿， 三个兄弟呢，就在冰天雪地当中上演飙车、枪战、肉搏等等的戏码， 有点香港电影的意思啊。 哎、你想到的这个警校突然被退了，这个、 啊、 无间道、 哎、 是吧？ 哎， 这个电影其实可能最近关注的人还不少，因为聂远最近的这个《延禧攻略》很火。 嗯， 刚才说到了《延禧攻略》，其实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啊，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另外一位的电影啊，你来听听这个感觉。 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吗？ 这个周五是《延禧攻略》的演员一块儿来啊！我们要说到的是电影《文隐者》。 文隐者， 文隐者，在《文隐者》当中是谁来主演呢？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台湾演员李治正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延禧攻略》当中高贵妃的扮演者谭卓。啊，这两位呢在这个电影里面演的是怎么说呢？叫高原的